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蒋婉下午又去了警局一趟，魏纪元已经被抓了进去，何应彤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也出现在审讯室里。从蒋婉进去到出来，何应彤都没有抬头看他一眼，蒋婉也没说话，按照民警的流程走完，这才起身出来。或许他和何应彤以后也只能像这样，见面只剩下沉默。出来时，文静站在门口，不少路人都在打量他。他个头极高，身着纯白色运动服，脑袋上还戴着一顶帽子，微微侧身时露出的半边侧脸线条利落，他下颚微抬，喉结凸起一个性感的弧度。看见蒋婉出来，他偏头扫过来，漆黑的眉眼没什么情绪，薄唇抿着，神色有些淡漠，还有些酷。从蒋婉的角度看，文静的脸很帅，单单是这一张脸足以让路过的每个少女怦然心动。蒋婉想起出门前男人递过来的巧克力，想起他说的女孩子吃甜食心情会很好，虽然都是那位民警教的，但是蒋婉的内心还是深受感动。他小时候也很喜欢吃甜食，但是父母偏心弟弟，从来没有谁主动为他买过那么大一袋巧克力，也从来没有谁跟他说对他很在意。回家之后，蒋婉简单洗漱完就进房间直播了。他做了半年直播，攒了些老粉，虽然收入一般，但是他已经很满足了。他没学历又有前科，工作不好找，而他想学的技术类的工作更是不会要他。辛苦劳累是次要的，钱赚的也很少。蒋婉刚出狱时选择做日结工作也有这个原因。狱里有位老大姐每天唉声叹气，见到新人来就劝他们出去以后一定要擦亮眼睛找工作，因为这位老大姐在工地打工三年工资还没结清，老板就跑路了。她费尽千辛万苦找到老板问人要钱，老板却死活不给，她一气之下就把人打成了重伤，这才被关了进来。蒋婉在监狱听过很多人的故事，一面感叹人生里的种种不公，一面又对未来抱有期望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这个社会不公平，但他出来遇到文静才发现，不是社会不公平，而是他没有遇到公平。这时，评论区有人想听写字的声音，蒋婉就拿出纸和笔，在麦克风边沙沙地写着。以前他都是写自己的名字，今天他鬼使神差地写了文静的名字。蒋婉是看了合同之后才知道文静的名字，只觉得好听，现在他一遍遍地写，内心更是感到奇异的满足。 文静， 写下名字的时候，他想起男人温暖的怀抱，想起男人鼻尖抵在颈间蹭过时留下的悸动，想起男人身上的木质香味。有粉丝问他今天在抄什么，他想了想回复道，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。 快睡觉时，文静敲门，手里拿了个枕头。打开门的蒋婉错愕之余心跳的剧烈。 啊，你今晚还要睡我床上？ 哼，如果今晚你想抱着我睡。 不想。 蒋婉拔高声音反驳，她面红耳赤地瞪着文静，声音带着颤。 我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 她把文静推出去，又把门关上。 你睡你自己房间去，我要睡了。 蒋婉脸热得厉害，爬上床就把脸埋在枕头里。文静没再敲门，应该是走了。蒋婉担心晚上做噩梦，拿了枕头抱在怀里，戴上耳机，选了首助眠音乐，一切准备充分，睡得也挺好。只是后半夜冷不丁被人搂在怀里时，他吓了一跳，险些叫出声来。他扭头闻到淡淡的松木气息，这才松了口气。 你吓死我了。 文静没有说话，只是搂住他，将脸埋在他肩颈的位置。江婉把耳机摘了，扭头问： 你怎么不说话？ 文静依旧没有说话。蒋婉觉得怪异，文静再怎么古怪也从来不会不理别人。 你该不会…… 蒋婉惊疑不定地瞪着他。 梦游？ 有点害怕。文静不说话，他就更害怕了。他不知道梦游的人会做什么，更怕自己胡乱挣扎会把他吓醒。听说梦游的人不能吓，会把人吓傻。蒋婉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却不敢动。但是男人就只是安静地搂着她。后半夜蒋婉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，好像是光闻着男人身上淡淡的松木气息就觉得十分安心。蒋婉早上醒来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明明她昨晚还是背对着文静的姿势，第二天醒来时却变成了他主动搂着他，而且他的一条腿还搭在文静的腿上，姿势要多亲密就有多亲密。江婉脸热得厉害，正小心翼翼地把腿拿下来时，男人睁开眼醒了。江婉只能硬着头皮跟他打招呼。 嗯，走。 江婉目光往下，看见男人的胸口露出一小片结实的肌理，因为运动的关系，文静皮肤紧实，肌肉线条流畅美观，哪怕是躺在床上，她也能窥见那几块形状分明的腹肌。打量完，蒋婉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一抬头，果然对上了男人的眼睛。蒋婉捂住眼，掩耳盗铃般急促地说： 我什么都没看见。 文静偏头看着他，笃定道：你看见了？蒋婉耳根都红了。 我没看见。 你看见了？文静拿开他捂住眼睛的手，刚睡醒的嗓音异常沙哑性感。让我看看你的。蒋婉后脊都麻了，脖梗浮起一层薄汗，他耳根热得厉害，眼睛根本不敢看文静，只是小声地说： 不公平，我根本不想看你的。 你想看的？文静半坐起身，一头黑发睡得有点凌乱，那张脸却意外透出几分疏懒的性感。蒋婉面红耳赤地瞪着他： 我没有。 他不想再跟文静争执这种事，而且之前也让他看过几次，没什么好害羞的。 等一下。 蒋婉正要掀开衣服下摆，陡然发现自己只穿着睡衣，她慌乱地捂住心口的位置。 下次。 她居然这副样子跟文静面对面抱了一晚上。她越想越羞愤，脸色涨红一片。文静扣住她的手腕：为什么？ 我要上厕所。 蒋婉红着脸从他手里挣脱手腕，拿上衣服就急匆匆地冲到洗手间。他洗了把脸，抬头时才看见镜子里的女人面如桃花，耳根滴血似的泛着红。他捂住脸，极轻地在掌心呜了一声，心跳早就乱了。洗漱完出来， 文静就站在门口。蒋婉愣了一下，错开身往外跑。文静在身后喊道：“蒋婉。”“ 我知道，我晚上再说。我还有事，很急的事。” 蒋婉把自己关进房间里，侧耳听了听，没听见文静跟来的声音，这才轻轻呼出一口气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